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你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说完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接下来玉龙再和大家说一说呢，最近在科学界有没有一些什么样新鲜有趣的发现啊？要来说到的这件事儿，估计可能有一些经常在家里吃所谓深海鱼油补充剂的朋友，您听完之后也许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了。其实不久之前呢，我身边还有朋友刚刚从美国回来，还带了呢这个深海鱼油，说这深海鱼油好啊，常吃的能够预防心脏病，还能够预防呢老年痴呆，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大约呢10%的美国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定期会服用鱼油的补充剂，据说呢它可以有效的预防我刚才说的这些疾病，甚至呢视力减退都可以预防。而这个做补充剂的行业啊，至少已经赚取了10几亿美元的利润。但是呢，科学家们认为，过去呢，大家认为在鱼油当中含有的欧米伽3可以来呢帮助我们保护健康，但实际上经过常年的对于呢数千名老人的跟踪和研究发现，即使这些人呢每天补充欧米伽3深海鱼油，也只能起到一种安慰剂的作用，也就是说吃和不吃对于我们的身体没有太明显的影响。好吧，这件事呢跟大家说完了，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真的不要太过于迷信这么一样或者两样的所谓的保健品。其实人的身体啊是否健康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共同发现一个新的关于生命的研究。具体说地球的生命是如何起源的，其实在主流的科学界呢也是有着多年的研究，有人甚至还认为说是一个闪电打到了远古时期的海洋里面，导致了有着生命的出现。但是后来呢也有科学家认为说，人类啊在地球上的这个生命有可能是陨石撞击古代海洋所产生的。日本的研究人员呢最近进行了模拟陨石撞击古代海洋的撞击实验，通过呢对于撞击后恢复的产品精确的分析，研究小组呢在里面发现了无机化合物形成的核酸碱基以及氨基酸，这两种东西是生命的基础啊。其实呢在2009年的时候他们就做了类似的实验，而且呢他们在实验当中呢在最新的步骤中啊是用碳酸氢盐取代了碳源，并且呢用发射火炮的力量以1公里每秒的速度来进行了高速的撞击实验。在实验结果当中，他们发现了更具有多样性的生命的基本的建构单元，包括呢我刚才跟大家说的2种核酸碱基，还有9种呢蛋白质氨基酸。其实呢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说这地球的生命啊是不是像我们原本认识的那样是一个闪电打出来的呢？可能结果还不是这么简单。 其实科学家们已经用了数百年的时间来去探索地球上的生命是怎么来的。你会发现过一段时间有一个理论出来之后，大家会为之欣喜，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这个理论就会被推翻。其实这也是科学不断向前进步的一个表现。当然人类对于自己是从哪里来这件事儿，一直都是充满着好奇，但我们必须要客观认识的是，这个答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揭晓。照亮新闻深处，一开始呢，玉龙和大家聊了聊最新的这些身边发生的科学事件，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这首《飞鸟》，今儿我们在照亮新闻深处，玉龙和大家就来说一说关于飞鸟的事情啊。最近我看到了有一篇呢军报当中的报道啊，说阅兵的飞行训练呢已经是进入到了集中的核训阶段，有一个场站所处的地区呢刚好是赶上了幼鸟的出巢期，鸟类的活动是很频繁。这个鸟类活动频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都知道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尤其是起降的时候，如果一不小心撞到鸟的话，不但说这个飞机会受损，甚至呢飞行员的生命安全都可能会受到影响。于是呢就得需要一些方法在飞机起降的时候啊来帮助他们做好驱鸟的工作。最近呢有军报的记者呢走进了空军的某个场站，发现这个场站呢拿出了驱鸟的三宝。哎，这三宝呢很有意思，分别呢是猴子、狗以及猎鹰或者猎隼，用这三种方法来去驱鸟。其实相关的战士也说，说这鸟类被驱离啊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呢飞鸟会威胁上亿元的战机还有飞行员的生命安全，而且呢咱们的这个国防训练、国土安全也得需要战机不断的出动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驱鸟的事儿，为什么要驱鸟选这三宝。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一位嘉宾呢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讲师、鸟类学专家范红敏。欢迎范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范红敏。 另外呢还有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胡运彪博士，欢迎胡博士。您好。 大家好，是胡运彪。 今儿呢和二位一起来聊一聊呢关于驱鸟的这件事情啊。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刚才在新闻当中听到的一个词儿，叫这个场站，就是这个就算是这片机场吧，它所处的这个区域呢刚好是幼鸟的出巢期。哎，问问这个范老师，幼鸟的出巢期是个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在这个幼鸟出巢期这个词， 您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实际上然后这个幼鸟出巢期呢它不是一个专业的学术用语， 嗯， 它呢然后说的就是这段时间呢是幼鸟的一个离巢的时间段、嗯、这个时间段呢然后不同的鸟它会有不同的这个离巢的时间，因为尤其是南北方的繁殖季节不同， 嗯， 所以说然后可能是一些种类是在这个时间段大部分然后都会这个时间段然后育雏成功，像一些陆科的鸟类啊，这些包括家燕呀、啊，然后而且呢，不同的鸟它的这个每年繁殖的这个窝数不太一样。你像我们城市里经常见到的，像家燕呀、啊，然后这些它一年可能会繁殖两窝的， 嗯、 这个季节呢可能还是有比较多的正在育雏的，以及即将是离巢的这个鸟类。 嗯， 但大部分的基本上都已经繁殖结束了。 嗯，所以是刚好是赶上有一些类型的鸟是这段时间小鸟准备离巢。 对 这个小鸟离巢它为什么就会对整个飞行的起降会起到很重要的影响呢？ 实际上然后不是单纯的说小鸟离巢，它的因为这个小鸟它的离巢的我们有一个词叫出飞， 嗯， 也就是说它第一次然后飞出去的这个时间我们叫称之为出飞、 嗯、 一般往往情况下就是说它第一次出飞之后呢很多鸟类它都不会再去回它的这个巢了， 嗯， 而且它这个很多鸟类尤其是像一些这个机场附近如果是有水体的这种环境的话，陆科鸟类繁殖的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可能是比较集中的这些一群鸟然后都会去离巢出飞。 嗯，它这离巢还不是说我试验性的训练性的飞行一下，我这一下出去就再不回来了。 基本上然后它就是基本上就是第一次出飞之后然后成功的话然后它基本上都是很少。 那他们飞出去之后会在附近筑巢还是说会飞去其他的地方呢？ 像一些候鸟的话然后那么它是会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往南方迁徙去越冬。 刚刚飞出来的小鸟 就要走这么长 一段 时 间 的路。 因为其实它的新鸟在这个喂养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它这个基本上已经达到，甚至有一些它的个体比它的这个成鸟然后体重还要重的这种情况，尤其是一些寒鸟类的这种像燕鸥一类的鸟，它呢然后就会有这种情况。 嗯， 所以说但是像大型的一些鸟类，像一些尤其是一些年龄比较长的海鸟，那么它呢然后有一些就是个体，就是有一些种类它的这个幼鸟在出飞之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它不会说立马的就会飞走，因为那是远洋性的鸟类，所以它可能还要在这个潮边待一段时间之后再进行这个在离巢，真正的离巢。 但不管怎么说，在这段时间肯定会有比之前多出来的鸟会在机场附近飞起来。 就是不光是这个离巢这段时间，你整个的这个繁殖季节，因为青鸟它要去这个育雏，所以它要不停的然后去进进出出的去找吃的，然后来哺育幼鸟。这段时间的话相对来说它的活动就比较密集一点，而且比较集中一些，尤其是一些这个喜欢去聚群去筑巢的，像一些鹭科的鸟类，包括一些很多的燕鸥。当然了，燕鸥然后一般这个机场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它呢然后就会大量的聚集在这个繁殖季节之内，然后去聚集在这一块去进行繁殖。 嗯，我之前也是看过有一些这个短片的记录，就像战斗机在起飞的时候撞鸟啊，那个瞬间还是很可怕的，你就能够看到整个那个发动机着了火，一团火焰就喷出来，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再回到这个驱鸟的这个事情当中啊，这也是没办法啊，就因为实在是太危险了，必须得要把这些小鸟赶走。胡博士刚才在笑，我就想问问您，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当中讲到的这驱鸟三宝啊，这三宝猴子、狗还有刚才讲到的猎鹰或者叫隼，这驱鸟三宝是个标配吗？还是说是这个部队他觉得这三种动物好找就干脆找来，或者说这三种动物好用？ 这三种动物不是所有的部队的机场都有这三种动物在用。 嗯， 这可能是在我们新闻报道里边说这个北京周边的一个空军机场在用这三种动物。相比而言，像那个猎鹰就用鹰猛禽来驱鸟，这是在大多数机场都包括民航机场都要用过这个方法。 嗯， 用狗的话主要是来驱赶一些地面的一些就是集群性的鸟类，比如说像一些集群性的一些喜鹊或一些其他小鸟，因为机场的草地上会有很多的小鸟去吃东西， 嗯， 所以这个狗可以把地面的赶走。那个关于猴子那个，我这个可能是这个机场新发明的一个方法。这个 就之前没人用过吗？ 这个具体有没有人用过不大清楚，但是猴子相对人来说爬树来去把这个鸟窝破坏鸟窝的能力确实比人要方便的很多。 对，我得跟大家 训练有素 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啊，就为什么这驱鸟三宝。刚才说了，狗是可以赶走地面上的鸟，鹰呢是可以赶走空中的鸟， 空中的一些飞。 这猴子呢它主要负责一件事儿，就是去捣蛋啊，真的是捣蛋，就是把鸟窝的这个巢给它捣毁了，把里面的蛋给它砸碎了啊。但是这个事儿听起来还是让人觉得挺难受的。刚刚准备要育雏的这个母鸟回来以后，发现窝也没了，蛋也没了，它一定会特别的伤心。这都是猴子干的。这是您刚才说了，说别的机场基本上很少用这种方法。 一般来说，民航现在基本上不会用这种方法，可能就空军里边，它可能是因为也要有部队来专门负责这个就是驱鸟这件事情。 嗯， 从节省人力的角度来说，猴子确实比人要高效的多。 您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吗？ 从这个我们所从这个保护飞行安全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实施的一个办法，但不是一个长远的一个方法。 啊，不是一个长远的方法。 对。 为什么不是长远的方法？ 第一，就是我们从一方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飞行安全，但是我们也要在后续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到对动物的保护。 嗯， 其实对于现在已有的机场来说，它不可能来说就是你我们现在来说关于机场，一般机场的环境都是比较好的。 嗯， 而且它的那个植被的覆盖度非常高。 对， 而且有一些高大的树木非常适合鸟类营巢。 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后续的建设中能够把这些就是适合鸟类营巢这些所谓的植被环境给它稍微破坏一下，就主动的迫使这些鸟类去其他地方营巢，我们就可以避免通过后期的再用这种猴子爬树捣蛋这种方式啊把鸟赶走，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也更人道一些。 但是把环境破坏了，是不是大家也会觉得还是有点损失啊？ 实际上我觉得吧，然后这机场呢也是矛盾，它一方面呢然后不希望鸟来这儿，一方面它又不停地去建设它的这个绿化环境。 嗯， 我看过一个这个某空军某厂的一个人做的一篇叫什么机场建设对周边环境的一个影响。 嗯， 然后他就说了这个，因为对机场我自己因为我不是特别的了解啊，但是我看他这文章里边就说什么呢，说淮河秦岭淮河以南的这个机场呢，它的这个植被的这个覆盖度要达到70%以上， 这么好的环境啊！ 和这个秦岭以北的这个环境要达到50%。实际上，你看我们的城市的绿化环境的覆盖度远远达不到这个 30%都是很好的。 所以说，我觉得机场它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应该考虑，尤其是新建的机场，它必须要做环境影响评价。 嗯， 因为你这个环境影响评价，如果是你做这个。做这个建设这个机场的时候，你建设很多适于这个鸟类这个栖息的地方，有水有食物，有它这个栖息的环境， 嗯， 有它筑巢的环境，那么你肯定会容易招来很多的鸟类。 对， 而且呢你还要考虑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尤其是这个候鸟迁徙路线上的一些建设机场的话，一定要尽量的避开这些候鸟停歇的补给点。 嗯， 因为在迁徙季节的时候会有大量的鸡群迁徙的这种鸟类，那么它如果是建在这个它的停歇点附近的话，那么很容易就会招来这些鸟类。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不能说单纯的是说你从利用哪一些动物来去驱逐另外一些去驱逐鸟类这种方法上去入手，而是你应该长远的去考虑这些就是机场建设的这些问题。 嗯，照您这么说的话，刚才我们讲的这驱鸟三宝啊，这三宝也只能说是解一时的问题。 对 啊， 而且这三宝是不是如果真的要铺开范围去用的话，也是一件可能会有其他影响的事情。例如说，据我了解，猴子、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刚才咱们讲 猛禽也是， 所有的我们国家的猛禽都是国家二级， 至少是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 啊，那个隼好像是更贵了。就之前有一个电影叫《无人区》，一开始他就讲述的是那个犯罪分子在抓一只隼，说那个隼啊。要运到中东去，一只可以卖100万呢，有好多人都在去抓那种鸟。 实际上，然后可能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一只训练好的这个隼的话，像猎隼啊，然后有隼，包括毛隼，那么它可能都能够卖到10几万美金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实际上，然后这些呢，就是说，它这个呢，就是贸易导致的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嗯， 因为这个我们国家的所有的猛禽虽然都是国家二级以上的保护的，但是真的是真正的这个执法的力度，包括这些，因为有利益在这儿，所以这个捕杀还是非常的严重的。而且就提到这个方面，然后你想一下，真正的如果是将一个猎隼，然后训练成一个可以去给您去捕猎的这个猎隼，这个猎鹰的话，那么它呢，然后真正的是可能从野外。逮到 这是一个 很长的一个驯化过程， 嗯，可能也就有1%的这个成活率。 而且如果说全国的机场都配备这么一个猴子或猎鹰的话，你可以想这有多少的数量， 而且得多少人去养这些动物， 而且你有专门的人去训练，而且还有要有很多，这对野外种群的一个破坏也是非常严重的。 这其实中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新闻当中讲的是两只猴子、一只隼，还有一条狗。就先不说狗的事儿吧啊，就说这个隼，你要从野外把它抓来，把它训练成为一只最后合格用的隼，其实中间是会有损耗的。比如说我一开始 损耗非常的， 我可能是抓来的是10只，最后有中途运输死掉的，有这个训练没成功的，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最后成功的只有一只，就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可能到这个 可能性非常大， 到从它偷猎来了之后，到它这个驯化之前，可能也就是有1%的这个成活率 啊，只有1%的成活率， 对，非常的低。所以说，然后因为这个我们国家猛禽的人工的这个繁殖还没有， 嗯， 所以说然后我们国家所有的猛禽都是从野外带过来的，尤其是这种成年的猛禽，那么它的这个应激反应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说它呢基本上然后养的成活的概率是非常低的。那么养活之后呢？就是它驯化之后呢，还是有各种的问题，比如它的这个脚垫病，然后比如这个，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病毒的寄生虫的这个爆发，包括它这个霉菌病等等这种问题导致的这些猛禽，那么它的这个可能最后的这1%的这个，其中可能也就10%的这个能够成功的被驯化出来。 嗯，所以咱们站在这个动物保护的角度来讲啊，如果说以动物去治动物，在人为当中再加上这个环节来去管理机场，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当然不是一个最好的，我个人认为，然后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嗯，胡博士呢？ 就是现在也是没办法的一个办法，因为了保证飞行安全，必须要采用这个方法。 嗯， 但是从那个后续的机场建设，一定要吸取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要先做好环评。 嗯， 而且再根据，因为每个机场它发生鸟撞概率，这个鸟的种类组成是不一样的，要根据自己这个机场区域内的一个鸟类的一个组成特点来确定，适应的一个驱鸟方法。因为驱鸟方法除了上面的驱鸟三宝以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打一些音炮，或者是用那个激光性的一些图案来驱鸟这些方法。 激光的什么？ 用那个激光投射一些图形。 哦，投射一个老鹰 的样子是吗？对，类似的。但是这些方法呢， 时间一长， 还有播放猛禽的叫声，因为鸟类其实有一个学习的一个能力，他们一般来说这些方法都要交替着使用。就是在鸟类一般在野外的话，它对如果长期的使用一种方法的话，他们用很短，用一两个月，可能几个月就已经适应了这种方法。 您的意思是说 就没效了？ 其实鸟不好骗。 不是好骗，尤其是一些鸦科的鸟类，就是一些常见的，我们说喜鹊这种鸟类，他们会学习能力学得非常快，适应度非常高。 范老师呢？ 凡是这种，就是还是我跟胡博士的这个观点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相同的，所以就是说你必须要这个搞明白你这个机场附近到底有什么鸟，然后来再去确定到底是用哪一种方法或者哪几种方法来去驱逐。那你比如然后可能就是像我们北京地区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养鸦鸽的人特别的多。所以这个 鸽子会飞去机场吗？ 当然呢，机场附近 在大部分区域内鸽子是造成鸟撞最多的那个鸟。 哦，鸽子我在城市当中见到，它不就是围着他们家那个附近飞一圈？ 没有。 所以一般来，一般机场的周边要严格禁止养鸽子的。 对，而且据听说，然后最近这个你看到北京天空已经没有鸦鸽了，就是已经这个下了这个规定，然后把这个养鸽的人，然后必须关起来，不能再放了。 哦，还真是， 如果是你注意一下的话，然后最近这段时间肯定是看不到天空中有这个鸽子在飞。 嗯，这也就是为了飞行安全 对 来做出的一些保障工作。 对， 我们再回到用科学的方法来去驱鸟。您刚才讲到的第一点，就是机场在建设的时候，一定不要选那种水美、树美、环境美的地方，选一个光秃秃的地方，是不是会比较合适？这样会没有鸟。 反正是就是说你这个机场的环境如果是越好的话，那么肯定是会越容易招来这些鸟类。 嗯， 因为他们也是在选择巢址的时候，他肯定是要选择一个干扰比较少，然后栖息地的这个食物又比较丰富，来进行筑巢。 嗯， 所以说如果是你这个机场的环境做得非常的好的话，那么肯定是必然的一个过程。 我们再来说一说，除了这个选址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科学的方法可以来去驱鸟吗？您刚才讲的有一些，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啊，我会看到一些驱鸟的方法，在机场竖个稻草人什么的，这种方法已经早都不管用了吧？ 已经过时了。 鸟类都已经一代一代的识破了，就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啊，别信那是假的。 最起码就是说你可能是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头几天可能会有作用，但是实际上然后你时间一长它都已经适应了。其实然后如果是在飞机起飞之前然后进行给它这个一定的干扰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最起码你能够保证它在这个起飞之前甚至是降落之前它能够这个时间内你能够去驱的话，然后这样的话，那么这些鸟类然后可能影响相对来说就会减小一些。 这是咱们现在的很多机场惯用的一种方法吗？ 现在机场基本上所有的驱鸟行为都是在起飞跟降落的时候来驱。中间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定点的一些就定时的一些工作，尽量让这个鸟类不到这个机场过来。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起飞和降落期。 但是我好像之前有看过那个，我不记得什么时候看过一新闻了，就说这个机场它在飞机起飞两个小时之前就开始已经驱逐了。其实你要是驱逐到最后的时候，可能这些鸟已经习惯了，所以可能我个人认为，然后你没有必要然后提前这么长时间来进行驱逐。 那你说像首都机场这个航班呢、忙的时候排队飞啊，一架接着一架， 但是那个 这是不是就不用驱了？ 我其实我在首都机场我也看了一下，然后它的周围相对来说你看它的这个大型的这种灌木啊，包括它的这个乔木啊，然后相对来说都比较少一点，所以这种情况下然后它就是这种就是筑巢的鸟类就会少一些。然后它们可能就是 多一些的就是在地面觅食的那些血形目的小鸟。 嗯， 首都机场一开始也采用过这个猛禽的这个就是驱赶鸟类的一个方法，但现在他们好像基本上已经不使用了，主要还使用一些就是人类一些噪音的一些一些车，人工车辆，比如发噪音或者打一些音炮来驱赶。而且其实像这种驱鸟的话，也可以在周围啊用一些方法，就提前的把这些鸟往旁边走，比如说周围的一些驱赶，或者是一些用网捕的一些方法。因为对一些就非迁徙季节来说，对当地的留鸟，如果那个地方有危险的话，鸟类也会学习到那个地方有危险，它也会提前规避这个区域，也达到一定的效果。 嗯，国外的这个机场或者一些军用的机场，他们有什么更好的经验吗？还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难题？ 现在鸟装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然后 都解决不了。 现在还有一些就是很多就相关的研究在研究更好的驱鸟方法来就是达到一些更和谐更自然的方法来驱鸟。 有吗？有什么前沿性的进展吗？ 现在据我了解没有特别有效， 还是研究了半天没研究出来吗？ 但是那个据说国外然后研究了一种就是发明了一项专利，然后它就是制造一些特定的这个声音来去驱赶， 噪音多一些。 对，所以这种可能是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嗯， 但像我们国家的这种用鹰啊，包括用猴子来去驱赶的，还是基本上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用这种方法来去驱鸟的。 嗯， 因为据我了解，现在一开始的话，大家有科学家想采用一种超声驱鸟的方式。 对，这个是我想问您的一个方法。 但是来就鸟类而言，大部分鸟类的它那个听觉的感受区和人的其实差不多。你用超声的话，对于鸟来说，有大部分的鸟它也听不见超声频率那个范围内的一个动，就是那个音谱，所以可能也没有效果。 那为什么他们会怕猛禽呢？就是一只猛禽飞上天空，很多鸟都会躲，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一个就是自然的一个天敌和这个被捕食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如果遇到天敌之后，它本能就会要规避这种行为。 他们是收到的这个天敌，比如说是一种，像超声波一样的信号，还是说他们 视觉信号？主要是 眼睛一看啊，有一只猎鹰飞在那儿了，就赶紧躲呀。 主要是依赖于视觉信号。 嗯，这个方法人类也能不能模仿？比如说我们做几个猎鹰的气球，没事放上去。 又一开始也用放风筝啊，或者是放这个就是所谓的气球也好，这种方法，因为你人为的放这些东西，你很难模拟自然界里边这个就是活的东西的一个本能，它一些飞行行为啊，或者一些捕食动作，你是模拟不了的。 嗯，好，我们今儿呢在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呢，话说驱鸟有三宝，这三宝呢虽然在用的过程中还是挺有效的啊，短时间内可以起到一定的驱鸟的作用，但是呢也潜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三宝其中有两样都是国家级的保护动物，这保护动物呢咱可能不能说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也得要是有规矩的，而且经过人为的训练，这中间呢还有可能会让这个保护动物呢比如说受伤甚至死亡都是有可能的，而且鸟类呢在经过一段时间人类对于它的驱赶之后呢，这鸟也够聪明的啊，它还能够学习还能够适应这个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大家很为难的一个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节目还有时间，也想跟二位啊我们来顺着这个驯鸟的话题来说一个前两天我也看到那个新闻，这个是外国媒体的一个报道，说呢是在阿尔泰山附近啊，在外蒙古有一些这个传统的驯鸟师、驯鹰师，不能说驯鸟师，这个驯鹰师呢，他们有可能面临的是要失去自己的工作，甚至失去自己祖传的一些技能。他们驯的这个鹰啊，对，现在看起来有一些可能用不上了，甚至有一些鹰呢，这个训练的方法也在不断的失传。就关于这个事儿，我还想跟二位再聊一聊驯鹰这件事儿。我过去也听过很多种说法，说驯鹰呢其实是当地人的一种传统，你能够有这个驯鹰的技能就证明你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甚至在驯鹰的时候还有很多说法，例如说熬鹰，就一只鹰它一辈子只跟一个人，你要在这只鹰很小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抓到，而且跟它熬的时候呢你得双眼看着它啊，看着它呢你还得不能吃饭，你要是一眼盯不住啊，这鹰就不行了，你就失败了。所以说要不然怎么叫熬呢，就熬的人也很痛苦，鹰也很痛苦。哎，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胡博士？ 熬鹰的时候，如果按照他们传统的方法，从就是纪录片里面介绍那些方法，熬鹰的时候人也是要熬着的，陪着熬的。 是要熬一个星期吗？ 具体的时间应该和它的种类可能有关系。 嗯，那为什么要熬这个鹰呢？ 他按照他传统的方法熬鹰，可能是为了就是让这个鹰对他有一个认同感，而且就 驯化，把一些野性的东西给它驯化掉。 嗯，这个一定是要从鹰很小的时候来去做的事儿吗？ 现在在这个所谓的就是熬鹰的领域里边，他们很多都是从野外抓来的幼鸟开始做的。 因为成鸟它的应激反应是非常大的，所以成鸟很难然后去这个能够驯化成功。 嗯，如果是成鸟的话，一个人猎人把它抓过来，我就跟着它对看啊，跟它熬，会熬出什么结果来？ 基本上呢，最后的结果就是可能死掉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这鹰它就是会，它会绝食，还是说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状态？ 它整个的就是说你在熬的时候，它这个前几天它可能就不会给你任何的吃的，甚至连水都不会给，直到你已经撑不住了。 嗯。 而实际上，然后很多的这种野外的鸟类，即使是你给它吃的，然后它也可能不会去吃。 嗯。 所以说，然后这个成年的这些猛禽，它的这种应激反应，就是说它对这个人类的这种反应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说它这个成活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些这个驯鹰的人，往往都是从野外捕捉的这些幼鸟。 嗯，就这种方法，过去可能在打猎是维生的时代是很必要的。 最初的时候，这个因为像我们国家的一些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像哈萨克族啊，包括蒙古族、满族，他们可能之前都有一些这种狩猎的这种活动，因为狩猎是他们这个整个的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嗯。 那么在这个技术不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么他们肯定是要需要一些这个辅助的工具来去帮助他们进行狩猎，那么就可能就出现了这个驯鹰，来训练这个鹰来作为他们的这个工具。但是后来的发展到后来的时候，尤其是到了满清时代的时候，那么可能就已经演变成人的一些这种贵族的一些活动了，甚至到了我们这个活动延续到现在呢，就已经成了一些有钱人作为炫耀的一种手段。 嗯， 现在不叫驯鹰了，现在应该叫，大部分人来说是他们是玩鹰，不是驯鹰 啊，因为这个不是说是生活物资的来源的途径之一。 对。 但实际上你现在对这个很多的少数民族，包括这个哈萨克族啊，然后包括这个蒙古族，他们然后实际上这个狩猎活动已经不是他们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谋生的手段了。 嗯， 所以说而现在更多的这个都是因为贸易背后的这个经济链条所导致的这些偷猎的，包括这个驯鹰的这些活动的产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驯鹰这个东西如果把它简单的作为一种文化，它有一定保存的价值，但是你说要把它作为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件事儿，或者值得去推广的一件事儿，其实对于鸟类，对于整个的自然生态还是有巨大的影响的。 是的， 非常大的影响， 非常大。 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像阿拉伯国家的地区的这些有钱人、土豪们，然后都喜欢然后去养一些这个隼啊，像猎隼啊，包括这个毛隼啊等等。那么他们然后就是觉得这种就是养这种隼是他们身份的一个象征。 嗯。 那么其实在我们国家还没有说成功的这个人工繁殖猛禽的，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去盗猎。 嗯， 而真正的盗猎呢，其实往往就是，尤其是对我们这个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尤其像新疆啊，然后蒙古这些这个地方的少数民族来说，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的收入。我记得我们那个新疆所的中科院新疆所的这个一个马明老师做了一个调查研究，他就说这个一只金雕，他的这个如果是一个这个人他去盗猎的这个金雕，那么它能够卖到多少？8000到15000。 嗯， 而它的这个，如果是它去驯养这些猎鹰，那么它呢，这个收入年收入可能能达到6000到8000的这个收入，而它如果是去选择其他的，那么它的收入可能就会更低。所以说，等于是它现在不是说去靠这个训练鹰或隼帮助他们去狩猎，而是去盗猎这些动物进行买卖。 嗯， 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的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最后您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30秒钟，如果说这些鹰在经过盗猎和买卖过程当中，整个的数量种群在减少，会对当地的自然环境产生什么影响？ 当然，然后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猛禽是在食物链最顶级的捕食者，一个地区没有捕食者，那么对它所有的这个生态系统上的这个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嗯，包括 就像我们的这个狼和老虎、豹子的数量减小，那么食草动物就无法控制。 嗯，今天的这期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未来有机会还想跟